萨瓦，还好吗？这里是巴黎傻娃。什么？亚马逊关闭了在法国的仓库？这是要搞事情的节奏啊！傻娃刚订了空调扇，我那个蠢蠢欲动、开心一下的心呢？不行了，不行了，顿时觉得潮热盗汗，赶紧试表，35.2度，什么鬼？是的，从今天开始，这家美国公司关闭了全法所有的仓库，直到20号。而之所以暂停一切运营活动，这也是疫情惹的祸。昨天，巴黎南戴河地方法院勒令亚马逊在未来几周内大幅限制在法国的订单数量。换句话说，网站可以继续接单，但只限于食品杂货以及跟卫生健康相关的生活必需品。好嘛，这一招相当于砍掉了亚马逊90%的业务。法院说了，限制经营活动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们重新审视新冠肺炎疫情对员工健康的影响。如果抗旨不遵，1天100万欧的罚款。而作为对法院裁定的回应，亚马逊当即就宣布，好啊，不是嫌我不重视吗？行，爷不玩了。嚯，瞧人这整改硬刚速度，这律己傲娇态度，判断题直接变身抢答题。可吃瓜群众怎么看怎么觉得哪儿不太对，限制经营不等于关门歇业呀，这难道是想用变相停摆来相要挟？不仅认错态度感人，亚马逊还宣布仓库关闭期间员工工资100%照发，真是喜大普奔，如此敞亮就差高歌一曲感恩的心，谁说亚马逊不顾员工安危来着？这波操作不会以退为进的互联网巨头不是好快递。话说回来，没点底气又如何敢叫板？其实早在5天前，人亚马逊就在推特账户上郑重表过态，说没有什么比员工健康更重要，这是有图有真相。目前亚马逊在法国有6个仓储物流中心，员工大约是10000人。早在法国疫情爆发之初，工会就站出来发话了，直指亚马逊仓库的工作环境堪忧。在法国，工会可不止发劳保，名字如雷贯耳，绝对的狠角色，是人就得敬3分。工会不开心，后果真的很严重，轻则游行示威，重则罢工停摆，一闹就是1年。甭管你是总理还是部长，最后都得乖乖回到谈判桌。此前为了抗议政府的退休改革计划，巴黎歌剧院的舞蹈演员也挺身而出，响应工会的号召。心忧叹见怨天寒呐，如此天鹅湖堪称史上最惊艳的罢工。好了，别人家的工会科普结束，咱说回亚马逊。亚马逊说，我们请了卫生专家来评估。工会说，仓库一天处理多少包裹，这些包裹要过多少人的手，你又怎么确保员工保持2米的社交距离？亚马逊说，我们已经给员工测了体温。工会说，搞笑呢，了解一下无症状感染者，测体温是不是耍流氓？亚马逊说，我们准备了127000包消毒湿巾，27000升免洗洗手液，还下发了150万个口罩。工会说，你们已经有员工感染了病毒，还有人住进了重症监护室。总之情况呢就是这么个情况，胳膊拧不过大腿，那就先认怂。亚马逊表示要全面评估仓库的健康环境，那既然经营和评估不可得兼，咱就关门再说。这下法国人有点方，谁苦谁知道。网购价格不便宜可以忍，快递变慢递咱忍，但这下连仅剩的网购乐趣也要一点点剥夺，书可忍是事儿不可忍，这是要动摇法国人的隔离军心吗？在我家楼下的信箱，隔离以来啊，不少邻居已经对自己的包裹望眼欲穿，他们在便利贴上表达着对快递的思念。如今亚马逊暂停了业务，那大家等待的时间只会更久吧。有人安慰说，这回停掉的只是亚马逊的自营业务，别忘了它还有众多的独立商家，更何况5天之后怎么着还不知道呢。也有人说，别那么悲观，亚马逊在法国市场地盘是大，但总还有别家啊。还有人说，你以为就咱网民日子难过吗？一众公司企业估计也在瑟瑟发抖，复工复产之后，谁又能保证自己不被工会盯上，成为下一个亚马逊呢？哎呀呀呀呀，我的空调扇呢？这嘟噜算是过不去了。不对呀，昨天傻娃分明左眼跳呢。阿兰迪，周一见了。